中，让我们回望过去的金色时光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千年阙歌，明天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来听老歌。 止住眼泪，推到悬崖，晒干爱情的伤疤，勇敢的代价是自己先放下，爱已无情，什么都变价。再也不，也不过是悬崖。